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正在思索间，昊天锤上的杀神领域纹路突然光芒大放，一瞬间居然冲破了海神之光的束缚，白光闪耀。杀神领域未经唐三的驱动竟然自动释放出来，巨大的杀意就要反噬唐三自身。不过唐三的精神力实在太强大，淡蓝色的光晕蔓延开来，浩瀚级别的精神力在瞬间反攻之下立刻就夺回了杀神领域的控制权。唐三发现此时自己的杀神领域竟然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强大的杀念不断升腾，似乎可以令世间一切为之破碎似的。同时先前那如丝如缕的精神联系也骤然变得强烈起来，拼命地冲击着唐三的精神力，想要夺取杀神领域的控制权。唐三冷笑一声，右手一抖，海神三叉戟上的布帛飘然而落，在空中飞荡而去，调转戟手轻点在昊天锤上的杀神领域纹路之上，同时一道海神之光直接照耀在海神三叉戟那颗菱形宝石之上。金光只是略微闪耀了一下，海神三叉戟光芒掠过，一点金芒从三叉戟中央戟刃尖端注入到杀神领域的花纹之中，那道飞速增强的精神波动一瞬间就被强行切断。海神三叉戟之中蕴含着部分海神之力的存在，通过这种方法，唐三不但切断了对方与杀神领域的精神联系，而且也将杀神领域之中和对方联系的暗门彻底抹除，同样的情况永远也不会再出现。唐三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准备放过对方，而是因为他播撒而出的精神力已经找到了对方的位置。掉头而下，蓝鹰皇右腿骨威能全开，推动着唐三的身体宛如流星赶月一般朝着斜下方飞去。很显然，这个能够锁定他杀神领域的人是充满恶意的。虽然唐三已经彻底解决了杀神领域中的问题，但这样一个隐藏在暗中的敌人绝不是唐三所期待的。很快他就接近了自己的目标，但令他惊讶的是，他的精神力居然没能探入那片目标之地的内部。强烈的杀戮气息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屏障，令唐三的精神力在进入后会产生紊乱的感觉，隐约只能感觉到庞大的杀气与血红色。飘身降落在一片树林之中，尚未脚踏实地，唐三已经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血腥味。他吃惊地看到，就在不远处的树杈上挂着两具尸体，他们的身体残破得几乎已经看不出人样，更像是两团碎肉挂在那里。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空气中虽然充满了令人作呕的血腥气息，可他却连一滴鲜血也没有看到。那两具尸体上完全是死灰色的骨骼和碎肉，却没有一滴鲜血残留。唐三并没有被眼前的一幕吓到，反而是更加坚定了他探查个究竟的信念。 这两具尸体穿着一样的衣服，他们应该是一起的，肌肉虽然破损，但纹理依然清晰，他们的身体与普通人不同，应该是修为相当不俗的魂师。森林中有搏斗的痕迹，周围的植物破损极为严重，而且有很多被腐蚀过。 提起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唐三按照自己精神力先前探寻的方位继续前进。很快他又看到了几具和先前一模一样的尸体，无一不是死状凄惨无比，更有甚，有几具尸体甚至连内脏都已经没有了。很难相信这是人所造成的行为，反而更像是凶残的魂兽所为。加快脚步，树林中不断出现一具具尸体，终于在唐三看到第23具尸体时，前方出现了变化。大片红色的血雾笼罩了前方的森林，剧烈的魂力碰撞声不断从血雾中响起。没错，就是血雾。那浓重的血腥气息令人作呕，与之前唐三在树林中闻到的味道一模一样。一声惨叫响起，显然又有人遭了毒手。紧接着一声令唐三有些熟悉的惊呼声从血雾中传出。 胡列娜，真的是他，他怎么会在这里？ 眼前这红色的血雾是类似于领域的存在，唐三自然不会贸然闯入。 那浓重的杀戮气息和他的杀神领域有些相似，但却要邪恶得多。而且那浓重的血腥味道本身带有强烈的腐蚀性剧毒，血雾边缘的植物都受到了强烈的腐蚀。一圈蓝光从唐三身上释放而出，蓝萤皇发动，同时他也释放出了自己的蓝银领域。作为植物之王，眼看着这么多植物受到残害，唐三怎么能坐视不管？蓝色光晕迅速蔓延，不但笼罩了前方血雾所及的范围，也将先前他经过的森林完全笼罩在内。澎湃的生命力几乎是瞬间被激发起来，在蓝萤皇的气息刺激下，大森林做出了他们的反击，所有的植物都开始疯狂的生长，血雾附带的腐蚀性毒素与植物蓬勃的生命力交织在一起，每一株植物在生长的同时都释放出一层蓝金色的光彩，将那侵袭自身的血光抵御在外。与此同时，那澎湃的生命力与邪恶的血腥气息开始了剧烈的碰撞，不断过滤着那些有害的剧毒，充满生命气息的蓝色光晕开始在森林中蔓延开来。有着唐三蓝银领域的支持，这些植物焕发出无比庞大的生命气息。生与死本就是两种极端，生命的气息骤然强盛起来，自然会影响到那血色的死气。很快，唐三眼前的景物就变得清晰起来，血光虽然依旧存在，但先前那遮挡视线的雾气却渐渐消失了。就在他前方数百米外的森林中，此时还有三道身影在不断碰撞，相互攻击着，角落处一具破碎的尸体倒在那里。诡异的是，那具尸体上正在不断散发出血红色的雾气，就像是自身的鲜血蒸腾了一般。场中交手的三个人之一正是胡列娜，此时他身上六个魂环不断闪耀，背后那条巨大的狐尾每次挥动都带起一股澎湃的能量，他身上散发着一圈白色光环，将自己与另外一名老者笼罩在内，抵挡着血光的侵袭。而不断攻击他们的却是一道红色身影，定睛看去，唐三不禁大吃一惊， 原来是他。 血色长袍，立领披风，苍白的面容，这个人唐三见过，赫然正是当初他与胡列娜在杀戮之都中历经杀戮时见过的杀戮之都的统治者，杀戮之王。杀戮之王与当年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他那苍白的皮肤上出现了很多诡秘的血纹，额头处还有着一个宛如剑形的魔纹，背后一对巨大的血红色翅膀张开，攻防一体，既能用来攻击，也可以当作两面盾牌使用。他的速度极为恐怖，闪烁之中逼迫的胡列娜与另外那名老者已是岌岌可危。与胡列娜并肩作战的那名老者身上足足有八个魂环，而且魂环配比相当不错，可杀戮之王身上却没有一个魂环出现。但就是这样，他每一次攻击却都令胡列娜和那老者左支右绌，眼看就要抵挡不住了。 你终于来了吗？我等你很久了，为了等你，我才让他们活了这么久。 血红色的身影一掠而过，那名拥有八环的老者惨叫一声，全身仿佛都被一层血色渲染，轰然巨响中身体已经炸碎，变成了先前唐三所见到的尸体一样的惨状，体内的鲜血更是沸腾而出，不断融入到杀戮之王释放出的血光之中。而他掠起时带起的红光却只能将胡列娜身上的杀神领域压迫到胡列娜身边，露出那八环老者却没能伤害到胡列娜。 唐三， 胡列娜看到唐三出现，不知为什么心中一松，那奇异的血光虽然没能将他杀死，但杀戮之王一翅拍来，却将他的身体拍击得飞了出去，撞断两株大树才倒下。当血色再次降临时，胡列娜的身体已经消失了，一根蓝萤皇缠绕在她腰间，将她带到了唐三身边。如果说武魂殿中还有谁能让唐三心存好感的话，那恐怕只有胡列娜了。当初两个人在地狱路中同舟共济的一幕，唐三始终都记得，哪怕是后来在星斗大森林中小舞遇袭时，胡列娜也没有站在他敌对的一方，左手抓住胡列娜的肩膀，将一股醇厚的玄天功内力输入他体内。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怪物突然出现就开始攻击我们。他这血光十分诡异，在他血光范围内，除了拥有杀神领域的我之外，其他人都无法使用任何魂技。我带来的20多人里面有5位是魂斗罗级别的强者，其余也都是魂圣，可是在他这怪异的血光之中却实力大减，不断被他击杀。这个怪物太可怕了，他说他是来找我们报仇的。 听他这么一说，唐三终于明白杀神领域上那一丝精神锁定是从何而来了，并不是胡列娜，而是眼前这位杀戮之王。 报仇？你们这两个卑贱的生命毁了杀戮之都，就算将你们碎尸万段，也无法弥补杀戮之都的损失。告诉我，究竟是谁在伟大的血色长河中下了毒？拿出解药，我给你们一个痛快。 杀戮之王一步步朝着唐三和胡列娜的方向走了过来，他走得很慢，但每前进一步都会带来强大的压迫力，令人呼吸困难。面对杀戮之王，唐三却神色如常。在海神第一考穿越海神之光中，他所承受的压力要比现在大上10倍100倍，他也依旧成功通过，更不用说眼前的情况了。 杀戮之都毁灭了吗？ 是你们，就是你们毁灭了我的杀戮之都，令我的子民们惨死在伟大血液的反噬之下。是你，对不对？是你，对不对？就是你。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